这春天，这是一个好春天，大家欢乐和笑颜，春天已经到人间，热闹的那这一天，大家迎接新一年，好好来过幸福年。年年在节在春天，远方的客人来拜年，全家春天在眼前，大家快乐大团圆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春天，春天在眼前，大家快乐大团圆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